胆的本王我窗口罩岂有几分明叫俺妻玉台是阶下仇恨不该把太师爷见皮封门因那次上发虎不灭他亲亲有娘娘亲要平时舍他我要进那宫登记也曾把面那子暗藏要不翻盘喊不缠要听那言我表明不念那你老伯母算量子听不念那你小三年改三月小三月改三里小三里改三十小三十改三口小三口改三文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可三逢永不带孝报的乾坤呐不念了你三国子八热子丧命那里只落得一个字巴黎此一番秦公取定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听我娘娘江下罪有功丹臣是才奸亲的盆不挖人阴要准寡人家爱酒我不过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那不是要打我的命那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清分我叫一声叫皇兄小子狂搬家王国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念了百臣放大了胆一步一步孙要定那了寡人

兵来到公寓他枪对枪来，当对当 刘自敏是安徽安庆京剧团的演员，多年来向张建国学习西派艺术。下面呢，我们请听他演唱的《上天台》。

我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死落长山江，该是因你那灌酒粥，长盘坡酒窝头，杀的曹兵不过愁，这一半土江哪国有，灌酒之国勇气眼眸，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弟兄问必是人称大秀，多是提兵来增高，刀将那曹操这把与猎手，我扭转回身走太平将起酒吧，你奸乱朝，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状元梅》。

明年来马刘彪大胆取胜，孙家庄何也立刀上，耳鸣将人头，胡乱丢一伙与别人，刘公道当相约常在衙门，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称？谈出身我家事无端丧命，待本县去擒那高道名臣，送你祭文，超脱儿子们一大魂，叫衙役将人犯于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 Thank you.